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9月18号星期六，农历8月12。虽然今天是周六，但却是一个工作日，明天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三天的小长假了。进入白露节气，大家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夏季的闷热潮湿逐渐减退，风中多了一丝秋天的凉意。这个时节气候干燥，不少人呢会出现咽干、皮肤干的症状，要多喝水，多用加湿器，饮食呢以温补为主，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比如荞麦、玉米、香蕉等等，来有效的缓解秋乏。另外，起居作息的时间也应该相应的调整，早睡早起，每天呢尽量增加午睡时间，运动以舒缓的有氧运动为宜，散步、慢跑和爬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中秋小长假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我们的京郊登登山，当然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日前，第四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赛区的选拔赛在延庆区融媒体中心开赛，22家涵盖个人信息保护、无人机行业化应用等双创项目，展现了科技创新水平和助力乡村振兴的创业风采。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说一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本市启动重点河道生态补水，金秋消费季邀市民挑选京郊特色农产品，近百场活动庆祝丰收喜悦。2021年北京市农村双创大赛收官，香山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2周年，参观人数超过91万人。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水资源环境保护。记者日前从水务局了解到，受到本市多轮强降雨影响，密云水库来水比往年明显增加。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进一步改善北京平原地区水生态环境，缓解多年来地下水超采带来的亏空，经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充分论证，市水务局在12号启动了重点河道生态补水。通过对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及下游潮河、白河、淮河、雁栖河等河道的联合调度，实现平原地区地上地下水资源水生态的协同修复。据了解，截至目前，密云水库汛期来水13.17亿立方米，水库蓄水量达到35.58亿立方米，创历史最高值。另外，记者从北京市水文站了解到，从1月1号到8月31号，本市平均降水量为707毫米，比多年同期均值501毫米偏多了41%，而比去年同期463毫米偏多53%。汛期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632毫米，比多年同期均值434毫米偏多46%，而比去年同期349毫米也偏多了81%。根据最新统计，截至8月31号，本市地下水位已经回升3.18米，地下水储量增16.3亿立方。继续来关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于9月23号，也就是农历秋分举办。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北京市级系列庆祝活动开幕式将设在金海湖镇。丰收节期间，全市将举办近百场主题活动，开展金秋消费季产销对接，发布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开展乡村振兴促进法普法宣传活动等等。 北京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开幕式会在平谷区的金海湖镇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呢将有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农民歌舞表演、非遗传统技艺展示、京郊党员科技工作者现场连线画丰收、近百种名特优新农产品现场展示、十余条京郊旅游休闲路线现场推荐等精彩内容。另外，现场还会举办党史百年成就展和农业科技成果装备展，用大量的历史图片、实物等元素展现北京三农百年历史变迁和可喜成就。九月初到十月中旬，全市呢搭建金秋消费季产销对接平台，现场品鉴、线下促销，为市民提供优质优价的京郊特色优质农产品。丰收节期间，北京市还将发布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将一批代表京韵特色、体现优良品质、突出科技成果的农业品牌认定为北京优农品牌，提升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另外还会举行永远跟党走歌曲传唱、歌从田野来、百村大联唱、红歌传唱网络展示活动等等。今年6月1号开始，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实施，首次呢以法律形式确定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全市将在丰收节期间组织开展乡村振兴法治先行普法宣传活动，包括通过普法新媒体开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专题宣传和线上答题互动活动等等。而全市各涉农区也将开展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比如丰台区王佐镇电起村举办开联节，邀请市民收割水稻体验秋收；门头沟王平镇金百里赶秋大会会举办金百里主题综合文旅活动，展现农民丰收景象；通州区呢将举办书画通州美丽乡村艺术作品联展、聚焦三农题材摄影大赛、非遗手工艺品制作展等等；而昌平区将举办苹果文化节，平谷区举办红薯节、金海湖红叶节，延庆区归水农耕健康支援尝鲜节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也等待着大家去京郊感受一下。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最近2021年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暨第五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落下了帷幕。记者从市委农工委了解到，这次大赛共收到来自京郊13个涉农区的32个农村创业项目，涵盖了农业种植、产品加工销售、餐饮、民宿及休闲娱乐体验。经各区推荐、项目路演和专家评审，评委会从36个创业项目中评选出了10个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而接下来，优秀创业项目中的前4名创业选手将代表北京市参加10月份的全国农村双创大赛。据了解，参赛的创业项目体现1、2、3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带动农民就业和增收致富。而在创业选手中，硕士研究生学历占比11%，大专以上学历占比82%，平均年龄42岁。选手们扎根乡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充满创业激情，通过引资引智、创新创业，有效盘活乡村资源，带动乡村产业繁荣。从项目创办时间和主营业务收入上看，创办时间不超过6年，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低于1000万元的项目占比多，初创型项目占比较大。据了解，大赛举办6年，共表彰和资助了76个北京郊区的涉农创业项目，资助资金480万元。为了激发创建文明城市新动力，今年以来，房山全区呢开展了推进垃圾分类、设立晾晒区、湿化停车位、补植绿化带、设置建筑垃圾存放点为主题的5件小事专项行动，从群众实际需求入手，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市民可以在明代板栗园欣赏到上百株古栗树，采摘百年原生板栗，还可以体验长城龙舟、皮划艇、亲子露营、攀岩、定向越野等活动。而文化节恰逢中秋，景区呢还将通过腾讯视频进行观星赏月科普直播。为了方便市民出游，水长城联合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木巴士直通车，可以直达水长城游玩。另外，使用北京农商银行绑定信用卡微信购票，还可以享受买100减50的优惠，降低大家的出游成本。进入90月份，也到了北京一年中最美丽舒适的季节。在非必要不出京的政策下，京郊适合自驾游的目的地就成为亲子家庭过周末的首选。今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就带大家认识一下密云区的金普罗农场。 金普罗农场位于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密云区西翁庄镇金普罗村，它是北京市唯一的一家千人自建农场，也就是由千户村民共建。农场占地面积450亩，园区内功能划分为农耕体验区、蔬菜采摘区、原木乐园区、素质拓展区，还有水上乐园区、鲜花观赏区以及林下露营区、农夫集市等。其中有200亩的 DIY 共享菜园，吸引300多市民家庭入驻会员。农场目前为市级社会大课堂基地，与学校共建社会大课堂之自然教育。为了满足亲子家庭以及研学旅行的需求，金普罗农场设置有大量可供孩子游玩的设施。负责人孔德英介绍， 农场里有众多的基础设施供小朋友们尽情体验玩耍，有七彩滑道、蹦蹦云、卡丁车、大滑梯、小火车等游玩设施。园区内可以提供场地烧烤、搭帐篷。 农场的基础门票为30元每人，1米2以下儿童免费，包含有大滑梯、攀岩、林间穿越、秋千、跷跷板等10余项设施，另外还有一些单独付费项目。农场一年四季运行，在春天有百亩花海，夏季樱桃采摘节可以享受舌尖美味，而秋天游客可以参加多姿多彩的农民丰收节，像现在孩子们就可以在地里挖红薯。而到了冬天，农场打造的梦幻冰雪世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戏雪打卡。另外，金普罗村还有在京郊颇为知名的老友记民宿，整个村庄目前也正在向乡村田园综合体的方向不断地打磨进化。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第22届中国国际房车露营展，第29届房车露营大会本月16号到19号在房山区房车世界举办。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展会展览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观众可以在展会上看到宇通、上汽大通、龙翠、揽众、赛德等几十家整车品牌的新老车型展示，还可以在零配件区、户外装备区选购专业器材。另外，展会还有露营地、旅游线路、景点、旅游用品等专业板块，打造房车露营生活一体化服务生态。对于普通参展观众，还邀请车友嘉宾、厂商参与面对面的对话，解答房车旅行中的各种问题。另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下，也提醒参展人员佩戴好口罩，持本人身份证件、手机扫码登记后进入展会现场。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科技、创新、创业等要素作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驱动力，在北京有着很好的环境和氛围。日前，第4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赛区选拔赛就在延庆区融媒体中心开赛了，以促创业、稳就业、助力乡村振兴为重点的评价指标，22家涵盖个人信息保护、无人机行业化应用等双创项目助力乡村振兴和冬奥会，也展现了科技创新水平和助力乡村振兴的创业风采。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项目呢，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咱们是有大批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创业背景条件。 在位于延庆区融媒体中心的选拔赛现场，22家涵盖个人信息保护、无人机行业化应用、企业能力提升培训等领域的创业创新项目负责人，通过线上线下的路演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基于散热研发的新型液冷系统项目获得了创新组一等奖，乡村振兴全新要素之星空文旅项目获得了创业组一等奖。 星空文旅项目负责人、平行时空文创科技韩冰谈到，之所以有这样的创业想法，是源于走访农村发现了一些问题和机遇。 发现说很多这种地区基本上采取的都属于叫异地搬迁扶贫的方式，把所有这些贫困山区的居民搬到一些相对有平整土地的，能够去建起楼房、建起配套的这种污水处理等等一系列生活设施情况下，把他们集中安置到一起，然后来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仅仅这样去做的话，只是让他的生活环境变得好了，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内去发展出我们所说的产业。那既然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所以说它实际上还是随时面临返贫风险的嘛。所以我们就说，那可能到最后就是发现说，除了搞旅游以外，没有特别好的适合这种贫困地区的方式了。 乡村振兴要如何和星空资源结合起来？星空文旅项目负责人韩冰这样说， 虽然说星空存在并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星空，我们只不过说把它提炼出来，说它是第八大资源，但是它一直都存在的情况下，既然不新鲜，既然不是我创造独家的东西，那为什么没有人去把这做起来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相对比较粗放的这种方式在经营农家乐。从家长和孩子的角度来讲，他们本身对这东西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喜爱，目前的阶段是做单次活动。举例来说吧，我在没有科普馆的时候，我可以把学生们或者说夏令营引到这个地方来，按照这个一次性的这种东西来做，这是可以的。星空这块的文旅项目的话呢，它的投资是最小的，比如说你不需要为星星花一分钱，对吧？你只需要做好接待的投入就可以了。因此的话，你所有花的钱资金投入都是在于那些能够创收的项目上面，而不仅仅是一个景观。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层面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种人文的内涵或者说历史的内涵是比较好挖掘的，因为咱们的历史文化传说各种古籍都是非常丰富的，直接拿出来你就可以用，就可以来去讲述，就可以去衍生，可以去形象化。 而像星空文旅这样关注乡村振兴、发掘自然资源的创新创业项目，在今年的延庆赛区还有很多，比如基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叶雕工艺全产业链研发与推广项目，将叶子和植物标本做成文创产品，彩色叶雕系列、树叶相片、妙笔生花、24节气标本系列等30多种特色产品让人眼前一亮。此外，及户外体验、素质拓展培训和户外自助式旅游、户外轻奢帐篷和房车等于一体的户外体验培训项目等等，为人们带来亲近自然的全新体验。参赛者在比赛中展现了优秀的市场洞察力和卓越的行动力，也赢得了在场评委的好评。大赛评委之一、省新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夏青松谈到本届比赛的亮点时这样说， 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延庆比赛四个亮点，第一个叫科技延庆，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个应用无人机技术呢，进行户外应急照明系统的，有做那个新型的液冷散热项目，在技术方面是非常的具有创新性，是属于硬科技。第二个呢是叫体育延庆，我们这些项目里面有很多是冰雪体育项目，比如说有从事这个叫健康算法为驱动的 SaaS 的项目，有从事这个机器视觉运动影像解决方案的项目。第三个呢叫文旅项目，文旅延庆，我们这个延庆呢它发源于这个归水，然后呢有夏都的美称，所以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这次比赛呢有出现了一批呢这个文旅项目，例如以美为媒的那个美颜君，例如这个提升旅游体验的呢少年时的项目。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振兴延庆，我觉得我们出现了一批呢专门从事振兴乡村、振兴延庆的项目，比如说搞非遗的这个叶雕项目，从事帮助古农果鲜的项目，然后从事鲜花的项目，还有一些共生社区的项目都非常好。 本次大赛以促创业、稳就业、助力乡村振兴为重点评价指标，以创新圆梦归川、创业振兴延庆为主题，从六月启动以来吸引了34个项目参与报名，经初审，创新组和创业组各有11个项目进入选拔赛决赛。评委夏青松表示，这样的比赛也有助于好的项目快速落地发挥实际作用。 这个比赛项目呢大概有三个帮助，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通过比赛呢也非常清晰的梳理一下自己的商业模式到底是怎么做的，想清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产品定价这些东西。第二个呢通过这个比赛呢 也做了一些推广，方便他们呢获得融资，获得市场的美誉度，甚至获得订单。第三个呢，通过这些项目的交流，相互交流和评委的交流和我们的举办方的一些交流，可能后期的落地执行啊，都会提供一些帮助的。祝愿他们在延庆呢生根发芽壮大。 在全部获奖项目中，三个创业组项目和两个创新组项目将代表延庆区参加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而对评选出的优秀项目，延庆区也会加大资金等政策扶持和宣传推广力度，在符合人才引进、积分落户、促进就业优惠政策、入驻园区、创业指导、创业担保贷款、融资对接等方面政策的前提下给予优先扶持。大赛主办方延庆区人力社保局劳动服务管理中心主任赵丹表示， 6月10号开始到7月20号报名结束，我们延庆呢一共有34个项目报名参赛，有9个项目呢是参加的乡村振兴的专项赛，这是今年的首次，有的这个乡村振兴专项赛。对于延庆来说呢，一个就是乡村振兴的，还有一个就是服务保障冬奥会的。今天的参赛项目呢，主要覆盖了个人信息的保护、无人机行业的应用、文创、民俗等领域。比如刚才的那个叶之翼，将叶子和植物做成标本，做成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全国呢是首个叶雕工艺。还有被央视誉为天空中最亮的星的无人机的应用系统，都是今年的亮点的项目。今年呢，我们将推选3个创业项目和2个创新的项目，代表延庆参加创业北京的创新大赛的决赛。下一步呢，我们将在人才引进、创业带动就业，还有创业贷款等方面呢，给予政策的扶持，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目前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区选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累计吸引近150个项目参赛，共选拔产生46个优秀项目，而延庆区提供优秀创业项目现金奖励累计160万元。另外，延庆区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基地、延庆区女性创新创业基地、延庆区残疾人创新创业基地也在本次活动中签约授牌。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最近食物过敏的话题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全世界有超过2.2亿人对食物过敏，而在过去的20年里，食物过敏的患病率明显增加。我国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为3%到10%，已经和西方国家接近。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为大家科普过敏的那些事儿。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就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录音报道。 有的食物更容易过敏，90%的患者仅对8种食物过敏：牛奶、鸡蛋、花生、大豆、坚果、鱼、贝壳类、小麦。儿童更常见的过敏食物是牛奶、鸡蛋等。部分人群更容易过敏，比如父母是过敏体质，特别是妈妈过敏的孩子容易在较早的时候出现过敏，但孩子遗传的是发生过敏的倾向性，而过敏源以及过敏表现的疾病却不一定跟父母一样。过敏受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随着近年花粉过敏发病率总体上升，成年人很有可能突然对原来不过敏的食物出现过敏。有花粉过敏患者逐渐或者先后出现对多种水果蔬菜过敏，比如桃子、苹果、芒果、樱桃、芹菜、香菜等过敏。食物过敏不但可以引起急性过敏反应，长期进食过敏食物还会影响营养吸收，导致生长发育迟缓、贫血和低蛋白血症。食物过敏常在婴幼儿时期发生，1岁处于高峰，之后大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获得耐受。一般来说，牛奶、鸡蛋、小麦和大豆引起的食物过敏通常在儿童期缓解，而对花生、坚果、鱼和贝类的过敏则会持续存在。通过定期评估血清过敏抗体低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过敏耐受程度，但仍然需要口服激发来证实。另外，建议4到6月龄时添加辅食，推迟将特定食物引入高危婴儿的饮食中，并不能减少食物过敏的发病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